我这次出去就使劲的晒，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晒出那种小麦色，很漂亮的，像古天乐一样的颜色。 我跟你讲，恭喜你在镜头前面你已经达到了，你看一下。 哎，真的，有一种健身教练教大家一起来跳健美操那样的一个感觉在。 可是你的肌肉线条呢？健身教练练晒出小麦色是会有线条的，你的线条呢？ 咱们俩加在一起就可以了，线条在你身上，肤色在我身上。 好喽，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嗯，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除此之外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平台可以通过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然后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样是搜索活力982，最主要的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脏脏华和性感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是的，而且今天 你是不是为了让自己不显得那么脏，所以在头上还绑了一根丝带。 就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没有，因为有丝带现在这个样子，可以把我的发量往上提一点嘛，显得整个人还算精神一点。但如果没有发带，是不是更脏？ 那你为什么要穿黄色？ 哎，但我觉得从镜头里看还好，哎，真的没有更脏。 你自己个人来讲，对这个肤色是满意的吗？ 我在晒的过程当中，因为那边的阳光很充足，然后晒完以后，整个人反光以后，觉得确实是很漂亮的。回到以后发现，哎，变成了那种蜡黄色，有一种蜡像的感觉。并不满意。 好了，那首先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最近在时尚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首先呢，因为最近我们的当家女主播袁一，她也是在哥伦比亚非常紧张的在出差当中。 对 对，然后呢，她每天都会随手拍一些在那边的视频。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袁一在哥伦比亚又遇到了什么好玩的经历呢。 I hope that you enjoy. Thank you. I look at the trees because you'll find different trees, different birds. 这是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同行人员的一些照片。 嗯， 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我们现在已经爬到山顶， 对， 这儿您可以抬头望了， 这只是半山腰。 读了太多的书，所以他非常有力量。 想采访我的感受吗？ 不想。 那拍我干嘛？只是因为我好看吗？ 不是。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 我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体，而你只是美貌。请你说话，美貌，美貌，你快说话。 我想说的是，这个衣服里面都冒热气儿了。 那是你体内的热情。 对，所以大家如果购买 PVC 这样的今年的时尚单品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尴尬的点，知道吗？就当你体内很热的时候，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我 怎么知道我体内会很热呢？我穿 PCV 的衣服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体内会热呀，而且出门的时候都会出汗的呀。也就是说，你这 PCV 的衣服以后就不要买，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因为 PVC 这样的材质它是会不太透气的，明白吗？ 是啊， 对啊，所以穿了之后一定体内是会变热的呀。 你说你出去走路的时候会不会出汗？ 会啊。 然后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出汗？ 嗯，会啊。 那就一定会出汗的呀，真的一定会有热气的呀。PVC 的材质就一定会有那种水汽的出现的呀。按照他说法呢，只要你出去玩，只要你但凡出去不是那个走路的状态， 不是那个坐车的状态，你就不能穿这衣服。 他说的是要谨慎选择，有没有说不能选？ 而且在这视频当中， 你不要这么不友善。 大家也听到了，简直袁一都无话可说哎。 对呀，他都 摄像大姐太抢戏了呀！ 摄像大姐非常的可爱， 到最后应该给摄像大姐拍一个自拍，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姐。 所以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们最近的《潮流梦工厂》节目，因为袁一还是会每一天可能会不定时的向我们来投送过来一些他在哥伦比亚的随手拍的视频。 主播跟主播之间的差距，你看小雨在这边都已经性感到这个样子了，非常的苦，生病生成这个样子，而某些主播呢？也在很辛苦的工作， 是的， 嗯，因为在那边确实是，无论是拍摄条件呀，还是这个时差呀，还是种种的每天呢要采访啊，要去拜访很多的事情，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啊。 但他还是保持活力，依然非常的吵。 我期待他回来以后会比我还要黑。 那应该不太可能。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哎，泽花，我想问你，因为你刚刚旅行回来嘛，就是你选择旅行箱的标准都有哪些？ 漂亮首选。 怎么可能，因为它箱子是要被经受摔打的呀。对啊，所以光漂亮管什么用？ 所以第一点是漂亮嘛，漂亮的话就会让这个箱子以及你本人引人注目。第二点就是这个材质本身要够结实，因为你也会发现但凡漂亮脸的箱子的话，它标价都会很高。它标价高的话，自然它这个材质也会好。 谁讲的，也有便宜的箱子很漂亮啊。 你东北人为什么突然间的就有一种港台腔？谁讲的？那你选箱子的标准呢？ 我选箱子的标准应该也是漂亮吧。 不过确实有一些漂亮箱子很不耐摔，以及不光是不耐摔了，但这个轮子也不太好用。 你曾经有没有过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很窘迫，箱子出现了问题，没有办法走，可能需要换新的箱子？ 我曾经有过一个箱子是那个密码锁坏了，然后导致这个箱子关不上。 然后嘞？ 因为那个箱体大家都知道是两边有那个锁，然后以及中间那个锁嘛，两边那个锁可以扣上，中间那个锁它是有一个密码锁的，扣不上了。然后我就靠这两边的锁给它扣上，然后全程是希望这个箱子东西不会漏出来。 最后漏出来了吗？ 没有，托运完以后也没有漏出来。 好无聊的一个故事。 还有一次尴尬的是，就是买的东西太多，没有箱子装了，然后我就在当地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破的一个箱子，大概人民币就100块钱以内的一只箱子，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一次性的东西，然后回来就扔掉了。 并没有扔掉，我当时回来还有点舍不得，因为那个箱子你知道，这种便宜的箱子你就不会心疼。它无论怎么摔它也摔不坏， 而且你会莫名其妙觉得它性价比怎么那么高。 对。 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说一款箱子，是最近有一款国货的旅行箱，它获得了一个世界级的奖项，它获得了2018年的德国红点奖，是一个世界在世界上面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设计界的奥斯卡这样的一个奖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箱子。 来吧，让我来给大家介绍吧。作为一个好的旅行箱，起码要具备四点修养。第一点呢，就是耐用，甚至是耐摔，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托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箱子都会太沉，有的时候你也不能怪这个就给我们送箱子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没有耐心啊，他们是故意摔，因为你要一直搬那很多很重的箱子，你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嘛。所以你的箱子如果是足够耐摔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搬运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导致它破损。 对。 第二点呢，就是好拉，可以让你轻松的穿越人群和街道。像小雨这样非常漂亮的美女，你看， 是的， 拉着那个箱子很自在的往前走，跟你一个笨笨重重的去托运那个箱子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第三点呢，是能装，每样东西都能够妥善安放，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箱子是非常的好看，但是你往里面放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耐放。我曾经也有买过一个很小的箱子，大概放衣服也就放了10件，然后就塞满了。 那你为什么能买那么小的箱子呢？ 好看啊。而有些箱子它可能是外观没那么好看，但是很能塞。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一个箱子就是这种牛仔裤啊，可以塞100条牛仔裤进去。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长时间旅行的话， 他有100条牛仔裤可以让他这样塞进去吗？ 哎呀，我们曾经做过试验嘛，就几个朋友都会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往里面堆。第四点呢是好看。 对，人家第四点才是好看。 对， 而你的第一点就是好看。 但事实证明，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小年轻，甚至是因为我们已经算是中年了， 嗯， 这样一个年龄段了嘛，很多的青年的朋友们，他们会更加注重这个颜值。颜值的话，就一定要参考以上三点：第一点哦，耐用；第二点好拉；第三点能装。如果以上三点都做到了，它再好看就是一款很好的旅行箱了。 哎，是的，而且还是要提倡大家支持国货，毕竟我们国货获了一个这么大的奖项，说明它也是有很大的优点的。嗯， 而且还很便宜，这点是很重要的。 你来介绍一下它的售价喽。 20寸的旅行箱，大概就是可以拿上飞机的那个登机箱。 对， 349块钱。 天哪！简直是买不了吃亏和上当呀。 我们俩突然间购物台上线了吗？是给我们投广告了吗？ 并没有。 349块钱20寸的啊，24寸的是449块钱。 哇哦。 28寸的就是托运当中已经比较大的一个箱子了，可以放的东西比较多了，也只用549块钱。 天哪。 而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 MOVA， 20寸的就已经要好几千块钱了。28寸的话就要大概5-6千，真的很像购物台。好了，算了，这把就这样过去吧。 对，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国货也有国货的好啦。 哎，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这条资讯，是最近口红和鞋子界的两大王者、MAC 和 Puma， 他们要联名了耶。 MAC 和 Puma 怎么 联名？对，你能想象到一个口红品牌和一个鞋是怎么联名的吗？很奇怪， 完全想不到。对， 因为 MAC 他们家把他家很红的几个热门的口红色号直接搬到了 Puma 的鞋子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 最左边那个枣红色，有女生真的会涂吗？ 真的会啊。 她涂完以后不会很像毒苹果的那个小红？哎，是白雪公主的吗？后妈？ 我和袁一就都有这个颜色的口红。哎， 你们俩人设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设。中间的那个颜色我觉得是好看的，算是少女色吧。 你不会觉得右边最右边这个裸粉色是最少女的吗？ 最右边的会不会涂上以后没有颜色呀？因为我感觉很像唇膏。 可能会显得气色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三款颜色都是 MAC 家很经典的三款口红的色号。 中间的樱桃红确实好看。 就是、对，所以呢，他们家也是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三款颜色，就跟 Puma 来合作了一把。然后其实这波联名合作是为了庆祝 Puma 纪念荣格面运动鞋50周年，它会在5月17号的时候在美国的 Puma 官网和指定的门面发售。然后价格也不贵，大概是570块钱左右。 你看这个购物台又上线了，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对， 不过这个 Puma 50周年，有一些比较时尚的人呢，也是有一些单品的。 真的吗？ 对啊。 我，你说你自己吗？ 不然呢？你有单品吗？ 我还在想着呢，你要送我什么单品？内心默默的波动了一下。 我那50周年单品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展示过，就是一体的那个运动装嘛。 哦。 黑色的。 完全不记得。 大家如果也不记得的话，一定要关注每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对应得上。 可能会更加记不得，记得非常混乱， 因为东西太多了。 而且你的肤色最近有变，穿上不一定好看了。 那等到下周四的时候我就穿那身来。 好呀。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下一条的资讯。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是黄子韬最近他和罗伊威合作，他帮罗伊威设计了一款包包。哎， 罗伊威的包我一向很喜欢。 对呀、啊，所以我就是选这条资讯也想看一看他设计这款包可不可以入得了你的法眼。如果你挑剔出来不好看，那是不是就是不好看？ 因为黄子韬他其实是很张扬的个性，而罗伊威的包也是比较张扬一些的。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太过于张扬了？ 太过于张扬， 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因为其实罗伊威现在所有的包的设计本身的话，它既张扬，但是它其实张扬的已经算是比较低调的了。 OK， 没有关系。那这款包包呢，目前来说我们现在还是看不到视频，但是大家可以从网上找到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视频。你有看过那款包吗？ 我有看过那款包。我们稍事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然后在稍事的过程当中，我会在手机上帮大家找出来这个素材。 那可以等着我们这趴那个放歌曲的时候， 也 OK， 再找一找， 也 OK， 对对。先给大家留一个悬念了。 好，先给大家留一个悬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我们今天一起改变的环节，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各个时装周上面，明星们都是怎么样来 拼尽全力的，因为每场时装周其实都有它精彩的亮点，以及它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啊，或者是些很有意思的点。所以泽华最近是刚刚从很时尚的地方回来，对不对？ 这个对比差距实在太大吧。前面在说明星的时装周，然后泽华从一个很时尚的地方来，大家以为我也是从哪个时装周回来的。 虽然没有，但是我们泽华去到哪里就像是他自己的时装周一样， 哪里都是 T 台。 嗯， 真的，只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每一天出门的时候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嗯哼，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你在旅行的时候带的衣服会， 我在旅行 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标准？ 我会在每次旅行之前把每一天的衣服定好。我今天穿这身，明天穿那身，后天穿那身，全部定好，然后把这些全部都放到行李箱当中，然后到了以后按照当天的状态，我就不想穿了。 为什么？ 就觉得没意思啊。 哎，那你这一次去是不是购物的旅行，对不对？ 我原本以为我的任何一趟旅行都会购物，但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怎么购物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就是要在旅行之前把每天穿的衣服都设想好啊。 都设想好了，然后我都全部按照每一天的设计去全部装好，但是回来以后我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衣服是没有穿的。 为什么？就是会有觉得非常好看的然后重复穿的。 对，有一些基本的单品你会觉得里面换一个 T 恤啊，换一个背心啊，然后第二天再穿依然是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太过于作妖的，你当天的话可能自己心情不太好，状态不太好的话你也不太会想穿。而事实证明呢，就是旅行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带那种舒适性和安全性最高的衣服，就是这些衣服你穿起来让大家感觉是很随意的，感觉没有精心设计，但又觉得这个人状态好像很阳光很积极，这样的衣服它最舒适的。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会通常设计好我今天要穿怎么怎么做法，明天怎么怎么做法，做法就比如说我这个里面的短袖是亮粉色的，然后外面再配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西服外套，然后下面的裤子是哈伦裤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裤子，然后再配哪双鞋。有时候用力太猛，然后到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发现不想要， 就是还是以舒适为主啦。 对， 但如果太舒适的话你会觉得很无聊。 对， 毕竟你的个性签名是每天穿的无聊，非常没有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配饰很重要。 嗯哼。 然后配饰不光是对女生很重要，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其实也很重要。你穿一个普通的白 T 然后搭配一个链子的话，就会让你整个人的时尚度提升一些。包括你的手链呀，还有如果你有耳钉的话可以配一个耳钉，然后以及有鸭舌帽。我最近很迷鸭舌帽。 你戴鸭舌帽又不好看，你有什么可迷的？ 因为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地就看到了 Balenciaga 的那个鸭舌帽以后，我突然觉得很好看。 哦，那如果有那个 logo 的话确实很好看。 你就是迷 logo， 我不是迷 logo 本身啊，我是觉得那样的鸭舌帽戴起来就感觉 很酷 啊，很随意的那种时尚。 所以你这一次在这次的旅行当中有戴鸭舌帽的照片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没有，因为我戴帽子确实不好看。 哦，你没有戴鸭舌帽？ 我没有戴鸭舌帽，但是我有戴那个头巾了。 戴头巾的照片可以展示一下吗？就是这个头巾本尊。 不是这个头巾本尊。那个头巾本尊，我可以先把那个头巾拿出来。 哦，你也戴了那个头巾本尊吗？ 这个头巾完全要跟大家炫耀一下。像不像餐布？ 很像是铺在桌子上的那种餐巾布。 但是这个方巾最大的一点特色就在于中间。 嗯哼。 它是一只豹子。 哇哦！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豹子的点戴在这个头部的位置。 我跟你讲，你会不会打我？因为我刚刚从侧面看的时候，真的以为是一只猫。 就小猫嘛，小猫就是也是豹子科的。而且是我这次去看了音乐节，看Coachella音乐节嘛。然后当中那个最大的亮点，以及很多人全世界都在期待，就是 Beyonce 的一个复出的表演。这个围巾呢，就是 Beyonce 复出的一个周边。而我戴这个围巾的一个照片，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哈。 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啦。 啦啦啦啦啦。哎，师傅是不是看不太清？ 哇， 非常民族范的我。你说这样的衣服就真的只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去穿？ 我要再通过手机看一下。 在生活当中的话就会觉得太民族，有点太奇怪， 都不太像你。但是你这一身套装好好看哦。 它其实就是傣族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穿的衣服。我当时去到云南的时候，然后到一个傣寨当中买的。 哦，它不是一身牛仔服吗？ 它不是牛仔服，布的。 那我可能见过这个衣服本尊，本尊并没有那么好看，只是照片还可以。 你有见过本尊吗？ 我有见过，因为之前做过一期旅行当中买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你有带过来。 哦，对，因为你只单看的话它不见得好看， 而且单看的话不是这个颜色耶。 是这个蓝色。 真的吗？ 以及你知道真的在阳光光照本身很好的情况之下，所有的颜色会发生改变。 我知道了，你只适合出现在照片里。 好了，那再见喽！大家听一会儿，听一会儿歌曲之后我就不在了，就只有小雨一个人非常性感的。 稍事休息，稍一会儿回来继续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喽。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禁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山脊。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

真的是很不会说话的一个人。总之，欢迎大家来评评理，是不是本人戴上去以后还是挺时尚、挺好看的？评理的方式还是可以通过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讲真，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都是小雨这样的清一色的美女当中，你突然间化身成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很亮眼的吧？ 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办法把眼睛从你的身上移开呀， 是不是？ 我一直在盯着镜头的你，然后我同想提醒你，最近真的不要再穿黄色衣服了， 就显得更加脏哈， 显得你人很黑。 所以说，走在时装周当中，你但凡有一个会亮眼的一个单品，大家可能都会把目光啊，然后包括焦点呀，还有这个相机的这个焦距都对准在你的身上。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一起改变这个环节，跟大家要聊的也是明星们拼尽全力混战的时装周。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 Burberry 在2018年的新的变化。首先就是他换了一位总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因为英语真的很烂，并读不对他的名字，你可不可以挑战一下 Ricardo Tisci？ 他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英文名， 对，应该不是英文名， 对 对， 我觉得可能是西班牙语吧。Anyway， 就这位人啊，叫做 Ricardo Tisci， 他是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对，他在今年的3月12号正式入职，作为 Burberry 今年全新的创意总监的人选。那去年2月份的时候，他离开了纪梵希之后，待业近一年，然后终于是回归了，很期待他在执掌之下的全新的 Burberry。其实今年说到 Burberry 的新款，我们也是可以在无论是店里面还是各种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有一些全新的改变，感觉变得更加年轻了， 更亮眼，彩虹色嘛。从年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看到，无论是国内明星吴亦凡呀、还是以及我们在朋友圈当中可以刷到的一些明星当中的一些图片，都会有穿到这样的单品。包括甚至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就是以前的 Burberry 的经典的格纹衬衣，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有些老土的，但是今年呢，同样是那样的格纹衬衣，只不过多了一束六的，就是彩虹色，反而会变得很时尚。 是，所以你那样的彩虹色的衬衣，你会想入手吗？ 不会，我觉得 真的吗？ 我觉得很难搭配好，而且很挑人。曾经我是小白脸的时候，应该还可以，现在是脏脏滑的话，估计就更加难了。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其实有一款他们家的单品 啊， 有带过来，你要不要展示一下？ 你说你有带吗？ 不是啦，我是说有一款草编包啦。 这款草编包，给个镜头特写。 嗯， 它本身是很好看的，但是因为它这个草编包不是今年流行的，它那个主打的系列。 嗯哼。 但是这样的一个草编系列，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春夏季节，天热的时候拿它，感觉就很清爽。 但是这个包应该是男包，女生拿可能会觉得有点。 女生拿会大，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其实站起来的话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真的吗？ 你看你站起来，从镜头当中你不要那样拿，那样拿变成公文包了，还是手拎着，对对对对对，这样拎着拿感觉会休闲一些。 那这样窝一下呢？ 而且其实小雨的身高已经很高了，如果你觉得都很难驾驭的话，个子矮一点的女生的话就更难驾驭了。 还是挺好看的， 它本身就是男包，所以它设计就是大。 对，但是这款包应该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设计师还没有任职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就已经出的。 是的，而且这个包很能装东西，你装电脑啊，然后装衣服，我那天试了一下，能装大概5-6件。 嗯哼， 对，衣服，然后它还不会特别鼓，就这样 T 恤啊 装。那像这种在旅行当中买的单品，你回来之后还会想再拿吗？ 就很适合在城市当中拿呀，因为它又耐装东西，然后本身又时尚，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为什么不拿呢？ 那你也可以以后去一下某个时装周，拿这个包走一圈吗？ 欢迎邀请我。我们现在看一下档期，好像都是比较空闲的， 没 有都 有 时间去。 你一直戴着这个头巾，可能并没有人会想邀请你。 这样走一圈也是 OK 的了。 Okay. 但是我觉得这种包它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鸡肋点，就是你东西一旦装多的话，它会沉。 哦，如果没有一个肩带背的话，拿起来会很难过。 我觉得这种包的话只能这样手拎着好看。 嗯， 如果你要这样就很像公文包，就不好看了。 嗯， 这样手拎的话，我但凡放一点点东西我就觉得很沉，走时间长的话就不舒服。 我能看一下现在里面放了什么吗？ 可以啊。 那我现在就来现场翻一下咯。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钱包了，墨镜了。哎，真的跟明星一样，出门都要戴个墨镜。 哇，墨镜也是新款吗？ 不是，是老款，老款，老款。但我觉得这个墨镜真的什么时候戴，我脸是比较大型的。 妈呀，我戴真的很难看哎。 是的，你戴为什么那么难看？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来评评理，到底是我戴这个墨镜更丑，还是泽华戴这个头巾更丑。 那你就不要摘下来好吧，我们俩全程都不要摘下来。 可以， 奇怪二人组。 可以，这个时段我们两个人都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评理。好，我们 新总监 Ricardo 应该会很生气，刚说完 Burberry 今年那些新的变化，然后就变成我们两个乡土。 不过 Burberry 今年的变化确实还挺不错，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如果有适合自己的单品呢也可以考虑入手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关注今年的各个时装周的混战。姚晨在今年的米兰时装周变身为了 B 场的模特。哎，你作为 戴完墨镜以后为什么把稿子都竖得那么高，感觉是看不清的一个样子，大家看着很奇怪。 真的吗？ 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 好， 姚晨。 姚晨，所以作为男生，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 很漂亮，仙女。 哎，但是我觉得穿短裙的这些 look 比刚才这一个要好看很多。哎， 那个是 T 台。哎，嗯，你知道明星走这个模特 T 台，它其实压力和难度是挺大的。 为什么？ 专业模特走起来是很飒爽英姿的。 真的吗？ 明星跟专业模特之间相对比的话，走秀的话还是相对会软肋一点。 其实还好，因为姚晨的身高本来也是模特身高啊。 是，她本身身高是好的，然后腿也是非常漂亮，身材也是很漂亮的。但是你想啊，你在这个 T 台当中，你跟一群专业模特进行对比的话，难免你会在气场上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吧。 是。 但是在这个走秀当中，确实姚晨表现非常的好。 嗯哼。 不过我记得她后来采访的时候，她也是说当时很紧张。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姚晨自己对于这场秀，她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是姚晨。就是要当众去负责。其实我觉得大家觉得印花男驾驭是一个自我认定上的一种俯瞰，但手下的这些印花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建筑。其实在生活中它这些元素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恰恰觉得说在人的身上有这些元素，它可能是人与自然的这种交相辉映。我觉得尤其是每次穿的爱丑家的衣服走在意大利街头，我觉得格外的赏心悦目，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心情变得很美好。小时候还可以吃老本，尤其在成年以后确实是需要去健身，基本上有时间的工作。如果不拍戏的时候会保持一周至少2次。饮食上我没有那么节食，但是肯定会注意的，就是不要太多。有想过，但是还是觉得偏爱长发。B， 我要不纠结了，我觉得我就不会难受。天秤座的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缺点，完美。就哪个星座都有弱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不要轻易告诉别人。不相机吗？我也说真的很难看，但你喜欢就好，你开心就好。没有，这次本来就有点仓促的一个走秀的这个决定，所以说就也没有来得及带人回家。我只要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给我这样的，因为看着他们一点点成长，然后开始会小妈妈，开始会说一些很孩子气的这些话，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这些细节他们都会带给你感觉。我觉得爱是自由，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自由。就很像猪肝，蛮冷的。 这次录像。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戴了墨镜之后整个人气场都变得很弱的小雨。 我们两个人就很像早期 disco 二人组。 对耶，我们应该跳一场，跳一个 disco。 disco 怎么跳？ 我不会跳。你刚刚那是干嘛？ 感觉 disco 是上下舞掌，并没有啊。disco 其实跳起来也是非常专业的， 很好看。 欢迎大家看一下视频直播，然后评价一下我们二人到底是你能接受的一到十分的土的程度，我们大概占几分？ 哎、对，看看我们两个人到底谁现在的样子更丑呢？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盘点今年的时装周上面的精彩的片段。有一个王子来走秀。哎， 你小的时候对于王子的印象应该什么样？ 王子就一定要骑在马上， 就得白马，还得是 必须是白马。 嗯， 然后要穿一身那种就是很 欧式的， 对对对，就是很挺的挺阔的那种衣服。 嗯， 然后戴一个礼帽。 嗯，要必须要金发吗？ 必须要金发， 还得是金发，然后 还得闭眼。对， 然后鼻梁很高。 对， 就一定不能是中国人就对了。 然后心里只有我一个。 好难，就是他的五官就是外形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是的，就是从小就会对王子这个形象自己心目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想象了。 嗯哼，然后当我们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有些国家还是有王子有王储的，然后不同国家的王子他们的外形差距也是很大的。 嗯， 有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流行的就是迪拜的那几个王子真的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太好看了呀。 后来好像也说有丹麦的王子长得也很好看。 嗯， 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向各位展示出一个王子，真正的王子。 哎，今天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18岁的丹麦王子在今年的时装周上面正式成为了一名模特。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时装周上面的表现。 综合外媒整理报道，这位帅气的男模是一位真正的王子，丹麦王子尼古拉。近日他与斯科普模特公司签署了他的第一份模特合约，该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的一系列照片。小王子现年18岁，父亲是丹麦王子约阿希姆，母亲亚历山大德拉的封号是弗雷德里克斯伯爵夫人。他的这张帅气的面孔符合很多人对白马王子的想象，他曾在伦敦时装周上为 Burberry 作秀。 各位看视频就看视频，不要去舔屏。屏幕舔湿了很容易坏。哎，还得换一个新的设备。 我戴着墨镜仔细的看了一下，觉得轮廓并没有什么死角，非常帅。 偷偷跟大家说一下，他戴墨镜的时候给摘下来，然后拿眼睛往上瞟，使劲的看。 我哪有？ 但他并不是金发，所以他符合你心目当中的王子的形象。 可以的，可以的。 就长成这个样子，无论是不是金发都无所谓了。 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肤色没关系，都不重要。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今年的 Burberry 的那个彩虹色的那个衬衣， 嗯哼， 标准的以前他那个满 logo 的那样的，我们都觉得挺难驾驭的。 嗯， 穿在他身上简直是完美啊！ 简直了呀！我觉得他穿什么难驾驭的东西应该都是完美的。 嗯哼， 你就不行？ 我怎么好？等着。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来评判一下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当中的我和泽华到底谁更丑。 这个话题真的是很不想提。前面在说这王子有多么多么的帅气，多么多么的厉害，然后紧接着评我们俩谁更丑。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的是在最近的一个一直都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是什么花样姐姐。 嗯， 然后呢花样团他们在旅行的时候 也见到王子。 对，也见到王子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来了吗？ Coffee coffee。 啊，我想喝一口。 Nice coffee。 之前哥哥他们说是腾哥来不是王子。 那我就会游回北京了。 现在王子马上就要来了。 小美人鱼来了。小美人鱼，小美人鱼，小美人鱼。 要卸飞机。 冷静一下。你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演员，我希望你。 好嘞。 啊，我头发怎么样？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王子。哪儿啊？想象了一万次王子出场的方式。 海里出现，天空出现， 坐着轿车，前面几辆车，后面几辆车，把他拉到那儿。 王子不应该有保镖吗？ 坐船来吧。 骑单车来的。 我骑单车来的。 真的假的？我说王子， 吓死我了！我说王子太随性了。 王子晨跑，嘿， 王子，每一个过去的男性，外国友人，我都觉得是 王子是从家跑来的。 丹麦 bicycle 车坏路上了。 最后人家是滑板车来的。 王子在哪儿啊？是他吗？真是王子吗？骑着狗来的。 哇，这么酷啊！ 这位就是丹麦的王储。 我真的骑个狗。 Your Royal Highness, very nice to meet you. 你好。 看到这个吗？这是骑狗。 这个好酷啊！这个。 哇，好炫酷的出场。宣布！ 丹麦王国王储，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全名弗雷德里克·安德烈·亨里克·克里斯蒂安，现年49岁。 丹麦王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王室成员的耳三事也是民众的八卦日常。比如说，弗雷德里克王储带着水晶鞋跋涉了半个地球，在澳大利亚找到了他的灰姑娘。听闻这个消息，丹麦无数的少女黯然神伤。现在王子和灰姑娘不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还育有一对颜值逆天的龙凤胎，可见童话里的故事不是骗人的。 Is this bike your own bike? This is my own bike. My wife and I, we have four children. 王子自己的自行车。 We got twins. Oh, congratulations. A boy and a girl. They've been here. Oh, yeah. So you take your kids to school personally? Yeah. Oh, that's amazing. The twins, I take them bye-bye. 平时送孩子上学也是这么 做的。What are your schedules on? I mean, we just went to admire the statue of the Little Mermaid. It's wonderful. This time of year is where we get sort of stable weather. So this is obviously the outdoor season is in full effect. Should we try and I can open some oysters for you? Would you like raw oysters? Do we have the honor? Do you want to try that? Yes, for sure. We can do a little display. Oh, we would love that. Thank you. All right. So All right. befor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small for you. This is from the Chinese zoo in Boulder. Oh, I have to look. Yeah, I ca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Chinese designer who made this. It's the suit in weather. Wow, look at that, the landscape. Yes. Thanks very much. I feel like Thank it. you very much, I do. Hopefully one day we will see you in the newspapers, cycling. Yes. And the time would be awfully good. Okay, should we try the oyster thing? Have you tried it? Do you like oysters? Yeah. Have you tried it? Yeah, we do. When they are raw, they are special. So we do it here. So the oysters, this is a very convenient bike, very practical. This is very good. I want to buy a bike. Anything we can do to help? Oh, that's incredible! And there's another one. Yeah, no. Yes, you really know what you're doing. Yeah, because you can get seriously. So, do you want to enter the oyster here? By the mosque? So obviously, the income to more sort of dangerous part. You secure it. And now you have to enter with a knife. You have to enter here. And so I'll for you, Royal Highness. Yes, I will. 小心手啊，好好王子。 哇，好用力！哇！ Beautiful. Still alive, so it will, ideally it will retract. Still on the shell. That's great. So may I try opening the oyster? Okay. 要求的。 爸爸。 The royal supervision. Oh, yeah. Okay, let's hair up. Are you ready? Let's do this. I will assist you anyway. Okay. So press it down. Now you start jerking. Now you start jerking. Yeah, more. Yeah, you're doing well. Yeah, and then down like that. You suck. Break it like that. Break it like this. That's not very good. Like this. Hey, under royal supervision. Remember. And then you just want to have a skirt. The other side. Okay. Did you do normal cutting? Yes. Very good. One of the ladies. One of the ladies have to jump. 好鲜对不对，真的好新鲜， 闻到都很鲜。 还有女生想试吗？还有女生想试吗？ Come on， 我也想吃， 大喜。 哦，他学会了。 Yes。 可以， 好 专业， 可以。有王子教我。 小黄高手。 What do you say in Chinese? 加油！ 加油！ 对对对对对对 对。Yeah, like this, like this. Here you go. Very healthy. Very good source of protein. 好好吃。 很鲜的。 So good. Oh, thank you so much. So fresh. Well, I hear you're going to. Thank you, sir. Such a great pleasure. You're now an official oyster. Thank you. By your blessing. Well, it was great to meet you. Yeah, take care. An honor as well. No, but I just. Thank you. Bye. I'll clean this up, guys. Can I take away this one? Yeah, yeah. Oh, you have to take it. Oh, thank you. You should have one. 大家都有吗？ Okay.Well done, sir. Thank you. Hats off because you tasted it. That's very brave. You can feel it. All right. Bye bye. 再聊两句。 Cheers. 再聊两句。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c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洲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时段，我是摘掉墨镜不那么丑的小雨了， 而且声音变得没有第一时段那么性感了。 对呀、 越来越恢复到你的状态了。 怎么办？ 想念前面那个性感的小雨，而我是旁边那个脏脏华。今天虽然整个人的肤色感觉脏脏的，但是我依然穿了会比较亮眼的大黄色，这也是让我全程备受旁边这位不太性感的小雨诟病的一点。所以你觉得就是肤色不太干净，就像我这样比较脏脏的状态的话，不要穿亮色。 对呀、就像这种亮黄色呀，还有亮粉色、荧光色都不太适合。 为什么？ 因为穿了之后就会显得肤色更黑呀，适得其反呀。 但你不会觉得很可爱吗？ 那也是要 衣服本身。 衣服本身很可爱，但是你的可爱度就降低喽。 好了哦，所以要欢迎大家全程的来评价一下我们俩。本来他今天是戴个墨镜的，这时候他把墨镜摘掉了，他戴墨镜也真的是。很不太好看， 所以我们两个到底谁更丑？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改变环节是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2018年上半年的时装周上面都有哪些很精彩的画面。刚刚，我们现在继续来盘点喽。 我们虽然不好看，但是明星在时装周上是非常精彩的。 是的，明星都非常的好看。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来说的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姚晨变身为了米兰的 B 场模特。其实最近这些年的时装周，可能咱们中国的模特包括明星有去秀场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 对，就像是刘涛在这一次时装周的现场还收获了一件衣服，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视频。 下飞机就开始工作了嘛，也就只是在教堂附近拍了一些街拍但是还蛮有感触的，因为刚好就是我十年前结婚的时候来的就是这个地方拍的婚纱照，所以看到这个教堂门口还是有很多人在那儿喂鸽子的感觉。工作计划依然会很拼啊对，就是也会继续拍一些电视剧吧，因为我还是挺喜欢拍戏的那么今年可能会以一部大的古装戏为主。首先你要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了解自己适合和不适合的东西那么同时去挑选一些时尚元素，去给自己增添一些气场那么最重要的是还要去培养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自信，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人的自信会让你觉得你一切都能驾驭。 看刚才视频觉得刘涛非常的美，然后呢回到直播间的画面看到我跟泽华两个人 我也是好看的刚才看的这个品牌其实是一个国货品牌中国制造，现在在这个国际时装周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货品牌出现了 我觉得很厉害， 对，出现以后不光是让别人觉得好像以前大家对于中国印象就是比较的中式的风格标准那样的一个感觉在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时尚元素出现， 越来越前卫了， 对，所以你走完比如说你看完 Burberry 的秀然后你再看中国制造的秀，你不会觉得差距很大，甚至觉得是一个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我都在一个水平面上，只不过可能风格有些不同而已，都很棒。 是刚才刘涛说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你得足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一点其实挺难的， 就像你就没有完全了解到，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的这样出现在直播间啊。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不敢面对自己的缺点。 比如，那你如果现在面对一下，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外形上面让你不太满意的自己的点是什么？ 我一直都知道的，我的缺点就是腿粗啊。腿粗的话，穿裤子的话就会比较难。 可是我觉得你做的都很好，因为你就是穿裤子什么的都没有显你腿粗，都 因为我很明确的这一点说我腿粗，一些比如说收腿裤工装裤是我坚决不能够挑战的然后包括以前我对于浅色牛仔裤也是很明确说我是不能够挑战的， 那今天为什么穿了一条这么浅色， 我终于收获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条浅色牛仔裤 怪不得我今天觉得你有点奇怪，这是你第一条浅色牛仔裤吗？ 第一条浅色， 那你要不要去走秀一下？ 好 这个人真的是被 Q 到就一定要过去，戴着很奇怪头巾，我们现在把镜头给到泽华好咯，镜头已经完全调到表演区了，快回来啦，画面太可怕，所以 你看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这一次愿意选择一条浅色牛仔裤呢？ 你先说这个浅色牛仔裤穿到身上是不是没有显得腿特别粗？ 根本不显粗， 而且显得还可以， 对，而且显得你比例还不错。 是的， 为什么？ 我这次去到一家店里面，然后那个店员说就是先生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裤子，我就大概说我就随便看一看嘛然后我就看一开始添的都是布的一些裤子吧，后来他说你不想尝试一下牛仔裤吗？因为这是个牛仔裤品牌嘛，我说好啊，然后说你想不想尝试浅色的，我说不可以，我的腿太粗了绝对不可以，他说你相信我，只要你想尝试我就给你拿出来一条绝对你穿没有问题的。 真的吗？ 然后他就给我拿出来这一条。 你们竟然沟通的这么顺畅， 就英文有足够好了 那你要不要秀一下英文？ 所以说就是你挑到一款最适合自己的东西这点是挺重要 的但有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之后也可以去进行下尝试，因为有一些偶尔的改变可能会让你对于自己的一些优缺点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的，所以这也是需要大家每个星期四都来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环节。刚刚我们看到了刘涛在这一次时装周的一个小视频，接下来还有一张图片，他收到了一件非常华丽的衣服， 而且还是凤凰给他送过来的哟。 对，是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在大教堂外面突然有一只身长近2米、身披五彩羽毛、头顶皇冠的红色神鸟，然后呢从天空中飞过来， 据了解好像是粉丝给他策划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感人的行动， 有一种年亮吉祥的感觉。 真的吗？ 对，但是看完那个图片以后确实觉得这只凤凰好像有点太大了。 可是如果要是泽华你的粉丝给你寄过，就是策划一个这样的活动，无论送的什么你都会很感动吧？ 我会非常的感恩戴德。妈呀，我居然有粉丝了。太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有可能某一天发生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为了让你有粉丝来为你策划的吧。 哇，那好，太开心了。 真的吗？ 会成为全年最感动的事情，这一辈子最感动的事情。 真的吗？那我好好去策划几十年吧。 就明天吧，好不好？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18上半年的时装周上面的一些亮点。今年的时装周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鳄鱼这个品牌换 logo 的事情。 Locasted 对， 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张图片。 以前有段时间大家会分不清楚 Locasted 到底是左往左去还是往右去， 我到现在都分不太清，我也不知道它是往上去还是往下去。 往左往右好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正常的应该是往我有那么多件 Locasted 我都不太记得是 真的吗？每一件都是一样的方向吗？还是不同的？ 它是鳄鱼跟 Locasted 它其实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Uh-huh. 鳄鱼是更大的那个品牌嘛。 嗯。 就我们从小当中就接触最多其实那个鳄鱼品牌。 对。 后来 Locasted 它属于是时尚年轻版的、嗯。这两个开口方向是不一样的。 我分不清，我觉得完全是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吗？ 但是当大家看那张图的时候你会更加诧异。以前我们觉得这个鳄鱼或是 Locasted 它一定是鳄鱼的这个形象、标准。那现在你看这张图的话有大象啊。然后有猴子呀，有海龟呀，甚至还有海豚， 很可爱， 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就会更加分不清楚啊。 但它其实你看它每一个动物的上面还有一个数字30、40、50， 嗯， 这个是说这个动物是这些动物都是濒临灭绝的动物， 嗯， 它们都现在非常的珍惜，然后这个数字呢是代表着现在还剩下多少这样的一个量， 看到这个数字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触目惊心吧。 嗯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设计。 是的，另外呢，在今年他们家也是新出了一个 Polo 的系列， 嗯， 然后原本品牌经典的 logo 鳄鱼不见了，然后 就换成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 logo。 这个是印在衣服上的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如果要是没有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的话，可能大家也不太会了解背后的含义。 好像说这个系列是只要你买衣服当中有多少的金钱的成分是直接捐助给这些动物协会的。 好酷哦。而且这个系列的名字就叫做拯救我们的物种。 嗯， 也是你再读一遍。 Locasted。 我今天真的整个人状态很烂。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推出的这样的一个Polo 衫的系列， 嗯， 不过是不是很难买了？已经， 大家可以尝试着去购买一下。但是我觉得，与其你说去把时间花费到去买这样的一件衬衫来表明自己的一个环保态度，你不妨真正的做到去真正的关心好每一个小动物，关心好我们的环境。 嗯，是的，没错。其实这样的就是看起来图案还是挺可爱的。 嗯，这是 Locasted。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刘雯。刘雯最近这些年，我觉得任何时装周可能都缺少不了他。 嗯， 对。然后今年呢，作为Chanel形象大使刘雯现身2018年秋冬成衣的系列大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今年的Chanel的大秀上面是怎样的一个表现。 他今年应该是连着走了三场秀，在 对走了三场秀，非常的酷。 你更喜欢哪一身？这三身当中， 我更喜欢左边这一身啊。 其实每一身都很好看， 都好，因为它就是一个衣架子，它穿什么都好看。 右边那一身黑的话，我觉得很酷很干练。中间那一身有一点不太懂。 中间那一身主要不太懂，你是在上衣还是裤子？ 整体搭配都不太懂。我觉得上衣如果搭配一个裙子的话，是不是会更加合理一点？ 可是因为它是刘雯，所以还是好看的，对不对？ 对，而且它之所以没有搭配裙子的话，可能就是想要给大家一种视觉冲击，不要那么合理化。嗯， 也有可能啊。我们再来看两张图片，也是今年刘雯在时装周上面的表现。 这个就很酷了，也是香奈儿的标准的一个。 男生不会觉得女生穿成这样太过于成熟干练吗？ 有一点会有距离感。 会有距离感。 对， 但也是女神范儿。 是女神范儿，就是这种遥遥在上的，可能不太敢跟她说话。这一件毛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生活当中穿的话很有态度。 我需要摘掉墨镜才能看得清楚毛衣的颜色， 然后也很时尚，它是属于那种藏蓝色吧？ 对，藏蓝色。 嗯，大大的毛衣也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 是的，哎，可是男生不是都喜欢女生穿显露腰身的那种衣服吗？如果经常穿肥肥的衣服，会不会像孕妇装？ 可是真正到秋冬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其实你的男朋友是希望你能够穿得暖和一些的。 真的吗？ 就从男朋友的角度，他也希望穿暖和一点的。 比如是从老公的角度，如果是刚刚在一起的男生，可能就不会介意，就觉得女朋友穿的越好看。 刚刚在一起的男生说你穿什么我都会觉得你很好看。 对呀、 啊。然后相恋很久以后就觉得，嗯，你穿什么样我都觉得 OK， 没有什么感觉。 真的吗？仅仅代表你一个人的观点。 对，仅代表你一个人的观点。 我们的听众跟观众应该是有非常优秀的男朋友的。 男女朋友吧。 啊、男女朋友，对。 这一身的话是。 哎，他下面的我看不太清楚，是一个薄纱还是一个 PVC 的一个材质？ PVC 材质的一个薄纱吧。然后他那个靴子应该是裤靴， 对， 袜靴， 对，应该是那种袜靴。就是这一身搭配看起来都看起来 非常漂亮， 这儿都是全黑的颜色，但是设计上的小巧思却非常多。 是的， 对，很美啊。 但这身的话就可能会挑个人的身材了。 嗯哼，那如果是像你这样的腿穿上去应该就会很精彩。 黑色就会显腿瘦，我觉得大部分女生的腿其实都是正常的，然后你再穿黑色的话都会显得修长一些。 男生不会选择穿靴子袜靴吧？这个应该是女生的专属吧。但是因为这两年的流行趋势不就是很多都是男女同款吗？ 中性哈。 对啊，如果要是设计出一款非常中性的那种袜靴，你会尝试吗？ 打死都不会吧。 为什么？ 这怎么尝试？ 不是粘头巾，粘这样头巾都戴到头上去了，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 头巾是没有问题，头巾是男生这两年很流行戴这样的头巾的。但是袜靴的话你怎么穿呢？想到就心酸吧。想到就心酸。不要换台， 我现在连接你唱歌的能力都没有，可能更心酸。 可能你今天唱歌也不见得有我好听。 肯定会非常难听。 好，不要跑题。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2018年上半年的葛时装周。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Lovin 重新亮相在了巴黎。他也是，我来现在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好了。这一次我们中国方面也是有明星过去，就是陈意涵。 嗯哼， 陈意涵最近在时尚圈走得很火。 嗯哼， 经常参加各种秀。 陈意涵的那种娃娃脸，就可能会觉得，因为时装周一向是不太喜欢男生女生太娃娃脸。 对， 因为娃娃脸感觉就会穿上衣服以后质感不一样。 而且时装周上面通常比较受宠爱的模特都是那种 high fashion， 就是那种高端时尚，然后脸可能是那种棱角很分明的。 对， 像那种陈意涵是标准的美女脸。 对，就是娃娃脸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太像小孩儿， 嗯， 体现不出来那样的质感。 是的， 不过在今年蓝纹秀当中好像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表现，因为今年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陈意涵是身穿着2018年春夏系列的皮裙来亮相了 Lovin 的2018秋冬巴黎大秀。他们向来这个牌子是以法式优雅为代表，然后这一次陈意涵也是在服装上面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哇，远看有一种贾静雯和那个 和谁 我刚刚还想起来，突然忘，露露的曾经的代言人许晴结合体。就单看这张图片远看啊， 可能他本人听到应该不是会很开心吧， 就感觉不像陈意涵了。 因为这个装扮的原因会比较成熟一些， 以前那酒窝一旦没有的话。 对，但是好看的， 是非常好看， 一看就是非常好看的。哎，所以那如果生活当中 穿成这个样子吗？ 穿成这个样子，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太隆重了吧？但如果是参加什么活动啊、party 啊，或者是去看什么音乐会啊，这样穿是很漂亮的，很吸睛。 我们继续来关注2018年上半年的时装周。由法国华裔设计师泽华，不然你来念一下，我的嗓子简直是要。 这个品牌叫做 Paul， 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下了一个坑， 真的 挖了一个坑？ Paul Pirate， for pirate， 因为它是一个法国品牌嘛，它念起来跟英文的念法还是不太一样 的，是不太一样的，对 对， 所以也可以理解啦。 是法籍华裔设计师殷逸晴执掌的经典的时尚品牌叫做 Pirate 重新回到了时尚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啊，但其实在2018年巴黎时装周的秀台上，它也是开启了第一季的回归大秀。那创始人我们不太会念的这个 Paul Pirate 是桌品的一个发明者，也就是整整影响了20世纪的立体剪裁，而殷逸晴也是一位深受桌品熏陶的设计师之一。其实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品牌，只不过后来它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跟 Burberry 是差不多上下的一个水平的这样一个品牌，后来呢它注重于一个本土的一个发展，然后 Burberry 可能更加开阔于全世界的一个世界范围的一个发展，渐渐的两个品牌之间的在国际影响力上的差别就开始区分开来了， 对，可能就是走向有点不同吧。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两张图片，他的衣服的风格你觉得算是， 他的衣服的风格主打的就是丝质的材质， 嗯， 所以真丝的材质你可以看到这个六个图片当中的第五个那个粉色的呀，以及最后一张的那个金色的都是真丝材质， 对， 很漂亮。但是这样的真丝材质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比较挑身，也不挑身材， 很挑身材。 如果你是胖胖的话，它也可以帮助你遮。 我来跟你讲，真丝材质，如果有遇到风的话，走在马路上面，它是会贴到你的身上的。 嗯。 所以，如果女生有小肚子的话，或者身上有赘肉的话，你走在路上，风一吹，你的肉就会凸显出来， 有点尴尬， 很尴尬。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这个品牌呢也是主打了褶皱系列。 哦， 真丝加褶皱。 真丝加褶皱就会帮你把身材修饰得很好了， 因为褶皱一褶的话，大家也不知道那是到底是肉还是纹身的一个设计。 就像我觉得他现在这张图片上面，左上角的那一个，因为图片比较小，看不太清楚， 嗯， 但是会觉得这样的设计还挺好看，因为还会把肩膀露出来， 是 对，整个就会显得人很高挑很瘦。 包括这个品牌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主打就是那个裙装。 对， 你看我们这六宫格当中有好几张都是裙装， 嗯， 真丝的裙装其实穿起来身上既有女性的柔美的面，又有那种干练的那一面哈。 是的， 总之这样的一个品牌叫做 Paul Pirate， 再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拼法啊， PaulPoirat 这个品牌，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穿到你身上，你可以跟你的朋友炫耀一下，这是一个我新发掘的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品牌。对于你个人而言的话，别人也会觉得哇，你的时尚 sense 好高，感觉又变成购物台了，并没有。 这个品牌也有给我们投钱吗？ 并没有，只是单纯的介绍一下。 好，接下来呢，在我们这个时段最后一点的时间，给大家看几张在2018年上半年的各大秀场各个品牌的一些图片。 迪奥， 这是迪奥今年的秀场， 旧报纸系列。 好好看哦。哎，我在想，如果他把这样的一个感觉印在包上，会不会很特别？ 你会想要拎吗？ 我会想要拎，我就是因为想要拎，我才想到了这个灵感呀。不然他们也可以把设计师们也可以把我请去为他们设计一款包。 喂喂，设计师，你听到小雨的呼唤吗？ 没有，对， 你可以专门为他打造一只。这是 Chanel 吧？ 对，这是 Chanel 今年的 花海。 好美哦， 如果小雨的这些嗓音 OK 的话，他就可以现场演唱花海。 哦，花海是一首歌哎， 不然呢？你真的是生病以后连 生病以后整个人脑子不太好。 你自己最喜欢的周杰伦的歌曲啊。 好喽，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更加方便的方式呢，是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留言呀、点赞呀，以及给我们评论，说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颜值差别有多少。 并没有什么颜值差别。好了，那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在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泽华也会亲自来给大家演绎。在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时装周的话，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正常生活当中的男生，怎么样通过一些 T 恤上的搭配和变换，来让你在这个夏天过得非常的精彩又时尚。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一会儿见喽。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

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一般呢 ，limited 的限量款都会很快就会抢空，很好卖。而我呢，会是 limited 的很久，限量款很久的脏脏滑，皮肤晒了比较脏的一个泽华。 你竟然自己 Q 到自己是限量款。 因为平时都是小白脸的一个形象出现， 哎，你还想再白回去吗？ 不太想，讲真不太想。希望可以变得更黑，可以真正达到那种小麦色的颜色。 祝你好运喽！那今天我们超能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呢，也是会请我们限量款的脏脏华本尊来给大家演绎一下，在这个夏天怎么样来通过一些男生很简单的 T 恤就可以让你穿出时尚感，因为 T 恤也是有时尚和不时尚的嘛。 很多男生最喜欢在夏天穿的就是那种标准的 T 恤，白颜色的， 什 么都没有， 不标准的， 就什么都没有的，就一个纯白 T 恤嘛，这应该见过吧？ 纯白、纯黑， 对对对对对。然后什么灰颜色的，如果单独直接穿这样的一个纯白 T 或纯黑 T， 然后配一个短裤的话，整个人的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无聊，像是居家服。 对，很像下头遛弯那种衣服。 对，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欧美明星的街拍的时候，他们也会穿这样的一个非常普通的 T 恤。 对呀，他们会穿， 但 为什么 整体感觉就很好看？裤子选择很重要。如果你上身穿一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纯白 T 恤的话，下面你不要再穿一个纯色的短裤或者是一个纯色的牛仔裤，这样感觉会无聊。这两年比较流行破洞裤嘛，你可以配一条破洞裤。 但你说的是长裤吧？ 对， 那 短裤的话，你可以配一个相对有一些修饰，比如说哈伦裤一点，然后或者是短裤本身我觉得就好，因为我腿粗不太爱穿短裤，所以我基本都会穿长裤。 我忘记去年夏天你一整个夏天都不穿短裤吗？ 一整个夏天都不怎么穿短裤，但如果你要选择穿短裤的话，那你的上半身可以加一个配饰，比如说加一个手环，比如说加一个这个项链，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带来一个我觉得比较好搭配的一些配饰啊。 哇，还有配饰，很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或者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了。首先我觉得这个配饰呢是非常的 rock 的。 哇，这个很酷哎。这个我觉得如果穿一个基本款的 T 恤的话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它这样你看这样一重复的，它带法是这样系的。 哦，是系上的。 对，然后它就等于说是有一个两边呢， 这么看你的手腕很细， 你看它有一个这样的层次感和交错感， 然后又感觉不会，因为有些手环男生可能会觉得有些娘啊，或者说不太适合男生戴，这样的手环的话它其实是可以体现出一个男生比较硬朗的一个气质，又 rock 一点的。 你戴上这个手环配你的头巾很搭， 是不是 感觉你现在 我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环， 对， 特别是配一个纯白 T 的话，我觉得首先你搭配这一个就够了， 嗯， 你可以不用再配那个项链了，嗯，这个也是 MCM 的。项链的话我最近很爱用的是这一个，就是稍微大一点，像我常交缠在一起，这个就是有一些男生会喜欢戴金薄一点的那个金链子， 这个好好看哦，这个不俗气，我觉得 对， 是好看。 这个就是如果你喜欢戴那种金链子，就稍微短一点的话，就可以挂到胸前一点。 而且他自己还戴了一个墨镜， 对，它是一个非常也是 rock 风的一种小骷髅，标准的施华洛世奇的那种水钻嘛。 你可以现场戴上来，让我看看海绵宝宝与小骷髅头的碰撞吗？ 这会很奇怪。 我想看一下，你今天已经够奇怪了，没关系，没有关系。 那你想看长一点还短一点？ 长一点啊，项链这种项链长一点好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泽华佩戴他自己本来就有一条项链，听起来是很安全，但是呢我要让他和他的海绵宝宝 T 恤碰撞一下，看看还时不时尚。 我今天很不会戴，你要帮你把电乐推上去，然后给我戴一下。 好呀， 是日常很不爱戴链子的女生吗？ 我今天就有戴啊。 非常简单一个链子，你戴了很久。 哎， 这穿过去就好了。 这种链子其实就可以直接套在头上。 对，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头巾嘛，它这个就是搭纯白 T 我觉得是好的，或者搭纯黑色的，像你这种本身这个 T 恤上面有一些花纹和图案和设计的话， 就会变成笑话。 对， 嗯， 像纯白 T 的话，我今天有戴一件，这件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纯白 的。哦，这件很好看，我看 它非常简单。 嗯哼， 很脏，我都没有来得及洗，就直接拿了过来，穿了好多天。而且这样的 T 恤的话，在夏天对于男生而言，我觉得是很好穿的。你可以准备好多件， 对， 然后每天直接搭。你外面你无论是搭配一个小的一个衬衫呀，或者是搭配一个牛仔衣呀，本身都是很随意的。你单穿它也是很好看的。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 短链。可是这件衣服的话，如果正常只是配一个长裤，像泽华说他不太爱穿短裤， 嗯， 会觉得有点无聊吧？ 对，所以一定要有首饰的配饰。 OK。 除了这个短的之外，我今年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大一点的。又纠缠到了一起。 纠缠到一起的是一个老虎头 和一个大本钟。这个我觉得很好戴，特别是一个纯色 T 恤的话。 哦，这个好好看。 它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别人看了以后都会问，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要是有特别设计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你像我这个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大本钟，它的一个设计点在，然后挂在身上是要提醒你时间是多么的珍贵。 完全看不出来有大本钟的痕迹在， 因为它给它横向抛开了。 哦， 嗯，但这种大大的话，你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纯白色 T 恤的话，就会显得这个人的气质又提升一些。 对。所以他泽华现在的穿搭也是给大家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不要穿那种很花的衣服，然后戴这些配饰。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些男生的话，他一戴这个链子，他习惯戴好多条，就比如说现在我身上有一条短的，又有一条长的，他会这样搭配，他会就觉得这样搭配是比较好看的。 叠戴法， 实际上你要叠戴的话是一定有讲究的。 哎，那个 Pharrell Williams 就是戴很多很多条是那样的项链， 它是一定有粗的有细的，然后之间那个比例的拿捏也都是很重要的。 经常看到他脖子上会戴十几条。哎， 对，但是如果你戴不好的话，就会容易感觉怪怪的。 是的。 还有一条就是我现在也是比较喜欢，就是虎牌的。 嗯， 感觉像是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就含着一块玉出生，你就含这块虎牌出生。 哎，跟你的头巾很配。 对吧？嗯，这种短短就是你穿一个普通的白 T 很容易搭的。当然说你要想更随意一点的话，我还有一个星星的这样的。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精致的男孩子，有非常多的配饰。 已经不算多了吧？ 对于男生来说算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今天的话也是教我们用一些简单的配饰来搭配白色 T 恤。 这个的话就是搭白色 T 恤啊，或者是搭牛仔 T 恤的话，都会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调整它那个长度大小，哦，就变短了。我现在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装配。 太奇怪了， 三个项链交叉在一起，还跟大家说我很时尚，大家可能真的会忍不住的想骂吧。好，这是那个项链部分，然后手环部分呢，我通常今年开始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会比较喜欢戴这条。我去年时候还不太很喜欢这条，今年的话格外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这条很好看啊，如果你嫌弃它，你可以随时给我，我会愿意接收，帮你好好保管。 它就是粗粗的嘛，我觉得男生戴粗一点的手链的话会显得粗犷一点。 嗯，男生和女生其实戴这个都 OK 哎。 嗯，然后它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牌，我觉得它就是感觉光光当当的，还挺好看的。 嗯， 以前去年的时候我喜欢这个细的，就这个，像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棒一样。 那你现在已经不喜欢它了吗？ 现在不是很喜欢戴。 那就送给我吧。 我觉得有点太细，你戴上试试。 好呀好呀，天哪！难道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喜获一枚手环吗？哎，这个怎么戴？ 就直接扣了。戴上了，就这样直接扣上。你穿牛仔衣不太合适，脱掉以后可能会很合适。 对呀，我戴很好看，不然给我戴着玩玩吧。 好呀，可以给你戴着玩一玩。然后还有就是这样的， 嗯， 它就是很运动， 嗯， 这种的话其实像我今天这身黄色的话，它就比较合适了。 这是你曾经还在健身的时候戴过的吗？ 对，我曾经还在健身的时候戴过，后来我不去健身了，它也就基本上就荒废了。但是你看搭配这样的黄色，它整体是和谐的， 嗯，还是 OK 的，颜色上面是 OK 的。 对，这是我今天戴的所有的配饰部分。 哎， 然后基本的穿着方面呢，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时候喜欢穿背心。 嗯， 我其实也是一个喜欢穿背心的人，虽然身材不太好，但我觉得穿背心感觉就很有夏天那种氛围。 对，夏天见到他的话烦死了，经常穿很暴露的背心。 哎，我今天买这个背心，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哦，这个涂鸦好可爱哦， 是一个像外星人一样的一个小王子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包括他这个神情，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男生穿 T 恤包括女生穿 T 恤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印花和这个数字或者是他那个 很重要， 表明的那个态度 attitude 很重要。 对， 他这个可能品牌价值不太重要，我觉得对于短袖而言的话，但是他彰显出来的这个一个个人的气质和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态度啊，一个你的理念是挺重要的。 是的， 比如说我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背心的话，就是感觉我这个人是一个搞怪有意思的一个人。 嗯， 然后如果我再选择有字母 T 恤的话，我今天原因没有带。还有一件呢，就是 最近你很喜欢它。 我很爱穿它。 嗯， 就它很好玩， 而且它很有层次感，因为上面的这个唐老鸭的头是那种材质出来的， 有设计，然后有童趣在，它又是一个凹出来的。无论你怎样拍照，还是去什么样的场合，正式一点的话，它可以在你的正式的基础之上变得俏皮一点。 是的， 如果是纯俏皮的话，就会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不知道从哪买到这样一件衣服，别人会很好奇。然后你看基本上都是白 T 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一些潮牌呀，这件很好看啊， 这件衣服简直太有品味了呀。 它其实跟 Supreme 是异曲同工之妙。 对，它就是这个品牌跟 Supreme 的代理人好像就是他们家以前的代理人，然后出来做自己做这个牌子。 嗯，也是潮牌，但是这种衣服呢就是滑板一点的。 嗯， 下面你就穿宽大一点的牛仔裤，整个人稍微垮一点，然后可以带一个粗一点的链子一样的，这样个人的气质也就出来了。 是的， 所以夏天的话基本上男生的短袖的话就是这样了，分为这几大类吧。有的时候你想要花纹或者是想要那个 一句话的话，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这样的主要是想表达你的一个个人态度和一个个人立场。 嗯， 有的时候你想配一些花纹和图案的话呢，就是想要表达出你是一个要么可爱的人，要么是一个酷酷的人，要么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最简单的纯白 T 恤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下首饰啊，或者是这个配饰啊，包括耳钉的部分，让你整个人的气场变得更亮丽一些。 嗯，是的，也感谢泽华的推荐。那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时装周上面明星们在今年2018年上半年的时装周上面的表现，以及泽华个人的推荐，男生在这个夏天怎么样通过一些巧妙的搭配呀、把 T 恤穿得很好看， 其实很不费事儿的。很不费事， 但是不是所有男生都像你一样有这么多的配饰。 那你可以选择戴一个鸭舌帽。 哦，帽子这样也 OK。 对，鸭舌帽的话就是，它本身要有足够亮点，比如说它这个品牌够硬。 嗯。 要不然就是它这个，因为鸭舌帽不会有太多的设计感在。 对。 可以修饰你的脸型，或者是让你整体的造型变得有一些看点的话，都是 OK 的。 好，我真的不想再继续看戴着头巾的你。 也可以选择像我一样戴头巾哦。大家会忍不住的一直在看你，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哎、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回看。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嗯，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喽， 拜拜。 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这点子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当时的节奏，看你当时的互动，看你当时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总是挂了个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我站在